美式或加拿大式的英语。所以这个词啊，后头有 r 的时候要卷舌的 for 英式音呢是念 for 它不卷舌，但在美式音的时候念 for 五呢念 five 不是 five 那个 v 是有声音的。不过真正美国人在念这个时候他是念成没有声音的 five 要把 v 念出来的时候他停住了 five 但他不会念成 five 六 six it 短的元音 six 很多人会念成 sex 是性别那个性，好 sex 那是 sex， 所以六啊要念成 six seven 七 seven seven 那个 v 要把上牙齿咬得下嘴唇发 v 的音 seven 八 eight 那个好念 gh 不发音念成 eight 九呢因为是 nine 所以前面有个 n 就要念成 nine 后头的 n 呢念成嗯的音，不是嘴巴闭起来，嘴巴呢还是张开的nine 不要念成 nine 啊，叫 nine 十是 ten 现在我把一到十大家跟着我念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10特别记住九要念的 nine。 好了，我们现在念十一到二十了。十一是 eleven， eleven 十二 twelve因为有一个 L， 所以你念 12 念成 12， 然后呢舌尖翘上去，翘到呢上牙齿后头 12， 再念一个 V 的音，有声音 V， 但是不要念成 12， 实际老外念的时候 12 就跟念五的时候 five 这声音很轻的，几乎听不到。十三 thirteen thirteen， 所以 thir 有一个 th， 舌头就要上齿跟下齿轻轻咬住舌头吐出来 third， 然后 third 赶紧往里头说啊 thirteen， 这个有轻重音之别，不要念成 thirteen， 那个 teen 要重读，也就是读出来的时候声音比较重一点 thirteen。 十二你就会念成 twelve， 但十三 thirteen， 十四就简单了，它也是 teen 结尾，所以前面是 four14 15. 15呢，它是从 five 这个字过来，但是改成 fif， 所以 fifteen， 念成长的元音 fifteen。 16 sixteen， 17 seventeen。十八，你应该可以猜得到 ，eight 直接加一个 eighteen。十九 ，nine 你要念出来 ，nineteen。二十 ，twenty。所以我们再从一念到二十 ，one，two， 不要念成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sixteen, seventeen, eighteen, nineteen, twenty. 很好，我们现在就要讲二十一。好，二十一到二十九，你看都有二十那个字眼，所以 twenty 后头加 1, 2, 3这样念出来就比较简单了。所以二十一念 21, 二十二 22, 中间都要一个小杠杠连起来。二十三 23, 记住 3, 然后加一个 re， 舌头呢赶紧往后缩 3, 这样就对了。二十四 24, 二十五 ,25, 二十六 ,26, 二十七 ,27, 二十八 ,28, 二十九 ,29, 三十30, 好，这个数就不是 13 呢，所以念成 13 的时候变成13了。 30, 也是念，舌头吐出来，往内说 30, 好，31, 31, 同样的32, 32, 33呢 ,33, 以此类推。39呢 ,39, 所以你就会了。到了40的时候它就变成 FOR, 不是 FOUR 了 ,FORTY, 念成 40。14呢是 FOURTEEN, 那是 FOUR, 4也是 FOUR。4, 14, 14, 40呢 ,40。它那个 U 就不见了，变成 F-O-R-T-Y， 很多人会写成 F-O-U-R-T-Y， 那是拼错的，所以念成 40, 50 50 60 60 70 70 8080, 90, 90, 不是 90, 那个嗯的音要念出来 ,90, 100, 100, 100,